下的遗憾由谁来陪，相拥的承诺变得毫无味，有些话还是没能说到嘴，任由内心麻痹后捏碎，从古至今没人做到自由的美，因果殊途莫人归，年幼无知相隔三岁，无意时间长短自随，何时只在一席花蕾，流离失所花落人悲，说不爱就是爱，冷漠无情是自害，爱有肉挂断情难猜，爱在最初是情怀，他和他相差有三岁，一起走过时间的轨，留下的遗憾有谁来陪，相拥的承诺变得毫无味，有些话还是没能说到嘴，任由内心麻痹后捏碎，从古至今没人做到自由的美，因果殊途莫人归，年幼无知相隔三岁，无意时间长短自随，何时只在一席花蕾，流离失所花落人悲，说不爱就是爱，冷漠无情是自害，爱悠悠挂断情难猜，爱在最初是情怀，年幼无知相隔三岁，无意时间长短自 纸伞，白色的帆，湖面上波光闪，风隔岸，这是我能想到的景，还有些期盼和当时浪漫，冬日的小山和耐寒的狼， 永远，永远。 点太奢望，是我放不下，没能把你遗忘，你早就成为我的灵魂不可或缺的重量，

fire to keep out the cold. Close the shutters and make fast the door. Give me food for the night and a candle for light. I will make up my bed on the floor. I have nothing to give for my keep, and your favors I cannot repay. But a gift is not measured in silver and gold. It's a memory that's treasured each day. Traveling low, without making a sound, he took one look around, and the stranger he took to the road. When the cold wind howls in the night, and the rain beats hard on door, a voice in the wind seems to echo again, and the stranger is traveling once more. So 没认清世界，还没准备相见，再通融一点，让我跟爱的人好好道别。你站在门的另一边，我才发现相遇离开只隔一条线。再见之前，再去爱，直到我再也看不见，再看一眼。再见之前，穿过心最痛的那几年，熟悉的人每一张脸都叫人思念。This is it. This is it. 来不及的昨天，来不及抱歉，在时间面前，爱无需辩解，烟灰已慢慢减，被遗弃的。我看见我们从爱与不爱走向前，你站在门的另一边，我才发现拥有失去不过一瞬间。This is it. 在的沙拉有一点苦，别担心 baby， 等我来调味，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你的胃口 去工作的分身梦，跟瓜牛穿过草地，失去爱情的愁什么，听一片叶闻着消息。也许我会叹息，化作微风不如跟沙场游戏，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是郑翔，今年22岁，因为目前在杭州实习，所以因为这儿的天气非常湿冷，而且我们在旅馆里条件不是特别好，平时实习非常累，所以希望能吃上一桌热腾腾的老北京涮羊肉，配上扯面还有酸梅汤，那真是非常棒，谢谢。 我在这里和这座城市一起等待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你在哪里？我深爱的女人，一直盼望分手之后第一次相聚。这个冬天没有给我惊喜，没有你在身边的空气，那飘落的白色，那孤单的

dust, not a storm in a crater for my bed. There are strange men in chair rocking back, whispers lies for my head. In the room with the king and the queen and the prince and the princess too. And the dog is a guard for the gold in the cell, not a person new. 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疲惫

习惯孤身一人后如今最苦的期盼都已不去余生流言的背后只能是疑问最美的梦境流星头之上最好的时光遇见对 欠你太多的怀抱， 觉得工作太忙，常常被冷眼灼伤。对不起，总是让你受委屈。人和人总是有差距，日子里总要遇难题，总是盼望太多，最后如不如意都被时间浇熄。 Oh baby， 你说你不是很在意，多想和你游遍世界，那样活着才有意义。我知道你和我都不喜欢逃避，时光拿走了你的美，岁月带走了我的脾气。对不起，我还欠你一场婚礼。说着说着我又开始不切实际，说着说着我就醉在了你的怀里。30岁的眼泪还留有青春余味，爱情是否能解除生活的狼狈？别要求太多，学着时间一样洒脱。Oh baby， 我性格不是这样的。婚姻会不会让我们感到乏味？那么就这样去离开这浮躁的社会。既然无法长大，那就不要学着别人去挣扎。Oh baby， 但愿我们能相随。做的不对，我只是有些疲惫。 Baby， 别留我一个人睡。 下班回到家里，冷 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Thank you.